诸位同学，大家好。感应篇前面我们念过，今孤恤寡，敬老怀忧，昆虫草木又不可伤。这个四句讲的是行人。接着下面，以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这是第二十四句。后面济人之急，救人之危，这都是行义。仁与义都是忠孝的落实。前面跟诸位报告过，孝就是佛家讲的自信性体，忠是自信的大用。佛家讲中道，诸佛如来化身大士，他们的生活处世待人接物，做种种事情，种种教化，都是行忠。忠是孝的落实，仁义是忠的落实，这是我们必须要明了的。我们学佛从哪里学，自己就清楚了，就明白了。人如果不懂这些大道理，那就是古人所说的与禽兽有什么两样。禽兽是动物，人也是动物，人跟禽兽不同的地方，差别的地方，人能够体会宇宙人生的大道啊，了解诸法实相，这才叫做人呢。这些大道理决定不是生而知之，古今中外的历史上生而知之的没见过。都是学而知之的，学每个人禀赋不相同。佛家常讲上中下三根，上根的人接受的能力强，所谓是闻一知十，一闻千悟啊。中根的人差一点，下根的人就更差一点。那么这个根性不相同，怎么形成的呢？世间人确实是个谜呀！有人说这遗传，如果说遗传，有父母很聪明，儿女很笨拙，这在遗传上又讲不通了。 有些父母并不聪明，很平庸，儿女非常聪明，可见的遗传这个说法也很难成立。佛说得好，无量劫来每一个人的习性不相同，这个说法我们听了啊，能接受啊。人决定不是只有这一世，如果认为人只有这一世，来世就没有了，这是断见啊。有人说人死了来世还是人，佛说这是常见，这两种见解都是错误的。所以古印度他们有很多宗教家，印度古代的宗教家没有不修禅定的，我们晓得禅定能够突破时空的维次，换一句话说，它能够见到四度空间、五度空间，甚至于更高层次的空间。那个生活范围就大了，大得太多了。所以他们见到欲界天、色界天，见到六道的真实状况。所以六道轮回不是佛教说的，在释迦牟尼佛没有出现之前，印度所有的宗教都曾经见到，都把这个事情证实了。现在我在美国住了很多年，美国许许多多人也证明这个事情是真的，他们不是用禅定，他们用催眠的方法，催眠实在讲也是属于禅定的一种，不过没有禅定那么深就是了。这意志集中啊，意志不集中，不能入催眠的状况。你一个人胡思乱想，那个催眠师对他毫无办法。怎样才能够入催眠状况呢？听他的指挥，听他的话，他叫怎么做，百分之百的服从，就很容易入催眠状况。入催眠状况，他就知道他过去生。过去一世、过去两世，很深的能够达到三四世，但是最平常的呢是过去生中一世，这很普遍的，能够达到说三世四世比较少，那就是我们用禅定的比喻话来说吧，更深层次的定功。所以这个事情不是假的，人死了并不是一切都完了啊。人死了一切都完了了，我们还要学什么佛呢？这不需要啊。人死了后面事情多得很了，无穷无尽呢。这个事实真相我们要了解，我们知道有前生，知道有后世， 聪明人，有前后眼啊！这古人所说的。什么叫前后眼呢？看前世，看后世，那个眼光就看得远了。能够看到过去未来，这个人就不造业了。为什么呢？他知道造业果报的。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设法界一真庄严，不仅是设法界，就是诸佛如来果地上的一真法界，华严讲的华藏，净土讲的极乐世界，也离不开因果的原则。这大家都知道，华严讲的五洲因果，法华讲的一尘因果。事出事法离不开因果啊！这是真理呀！因果讲到究竟处，古来的祖师大德们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：理不出心性，思不出因果。这两句话把释迦牟尼佛49年的教学说尽了。佛如是，中国儒家道家又何尝不如是呢？不但在理论上是完全相同啊，在事法上也是大同小异。都离不开忠这个词。什么叫做忠？我们最近也讲了不少次，因为讲到感应篇里面说到的忠孝，这个字就是菩提心里面讲的身心。孝这个字呢，是菩提心的止心。也是世尊在观经里面讲的至诚心。诚到了极处啊，这是忠孝啊。有一丝毫的偏差就不忠了啊，不忠不孝了。谁能够把忠孝做得最圆满呢？如来果地，那是讲到究竟圆满。忠孝圆满，仁义当然就圆满了。要就是说，落实在他生活上，在他工作上，在他处事待人接物都会做得非常圆满。 等觉菩萨偏一度，我们如果说这个360度，等觉菩萨偏一度非常接近了，法云地菩萨偏2度，如果我们用这个话来说，初信位的菩萨偏了多少度呢？偏了52度啊！52度算不错了啊！我们凡夫啊，偏离180度啊！由此可知，我们学佛学什么东西？啊，众效仁义而已矣。今天我们读这文第24句，以命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这2句话。啊，后面是急人之急，救人之危。凶善吉危，我们今天看到这个字样，感触很深很深的。现在的凶灾危急，太多了，太严重了，几乎是遍及全球了。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？要依照中国古人所讲的释教啊，古时候这句话非常严重啊。释教是他没有受过教育，古人任何人听到这句话都感到非常羞耻，没有受过教育，你不懂得做人之道啊。但是现在说出这2句话，人家不懂，听不懂啊，不知道什么意思啊。啊，这个教今天表面上大家看好像教育挺发达的，可是佛家讲的教育跟我们现在社会教育迥然不同啊。现在社会什么教育？就是科技的教育。科技的教育我们现在想想违背了自然法则的教育，大家天天干违背自然法则，所以外国一些预言家我看他们的书，地球要对人类啊来个总报复，你伤害他，他来报复你啊！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开玩笑的话，实际上现在这些天灾人祸，岂不是地球对人类提出反抗、提出抗议？人还是懵懵懂懂，认为这是自然灾害，与我们的行为不相关，这就是他没有受过教育。 古圣先贤的教育，不仅是佛家，中国传统的教育，儒家、道家，先秦的诸子百家，无不是讲做人之道啊！教育的宗旨，第一个，教人了解人与人的关系，人伦的教育。中国人讲伦理的教育，所以中国这个民族几千年维系到今天还没有被淘汰，还没有被灭亡，什么因素啊？伦理教育。教育第二个宗旨是教人明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。知道爱物啊。伦理的教育教你爱人呢。这是叫你能够爱物，爱护我们居住的环境、生活的环境，物质环境，这个是事实。诸位，如果稍稍留意一点，你们比如说养花，很多人喜欢花草。你对于这个花草有爱心，它长得特别好，它回报你呀。你对它没有爱心，那个花也开不好，也长不好。同样是一棵树，同样是一盆花，我看得很明显。从前馆长喜欢花，他照顾那个花开得特别好，他要到国外去旅游了，交给别人去了，回来之后几乎哭得快要死了他要花一两个星期才能把它恢复。草木通人情所以这个世间人有说啊，花有花神啊，草有草神对面仙人掌开的花，每一朵都有花神你们肉眼看不见你对他好，他报答你你对他不好，他就走了，哭死了。你仔细观察了，你就了解了。教育更深一层的，是让你了解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。这个就是超越时空维次。这样一来，大家相处才能和睦。才能融合所以教育的目的在哪里？无非是教人与人与物与天地鬼神能够和睦融洽相处互相尊重，互相敬爱，互相合作这样才能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。幸福美满的生活就是极乐世界，就是一真法界。所以佛教人的生活是充满了真实智慧。 决定没有迷信呐、啊。人要没有智慧，生活就非常辛苦，非常可怜呐、啊。那么今天这个世界，为什么充满了凶灾，充满了危机？圣贤的教育失掉了，没有人去提倡了，也没有人肯学了。今天我们在一起，这少数的一些同学们，我们很幸运呐、啊。在这个时代，我们还能够听到圣贤的教诲，还能读圣贤书，这个正如彭继清居士所讲的，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日，我们遇到了。遇到缘缘具足了，你能不能成就呢？看你的善根福德。什么叫善根？你接触到之后啊，生欢喜心，你能够信，能够解，这是你的善根。福德呢，是你能够落实，你将你信解落实到生活上，落实在工作上，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上，你能够像诸佛菩萨，像古圣先贤，人民爱我，这个是你有福德。善根福德因缘三个都具足了，你这一生会有很大的成就。很大的成就是什么呢？永脱轮回，去做佛做菩萨去了啊。做佛做菩萨，佛菩萨不是神仙，不要搞错了。佛菩萨是什么意思？印度人讲佛，中国人讲圣人；印度人讲菩萨，中国人讲贤人。佛菩萨是对于宇宙人生真相彻底明白的人。人要做个明白人，不要做个糊涂人呐、啊！明白人叫圣人，糊涂人叫凡夫。这个我们要搞清楚啊！凡与圣的差别，我们也讲的很多很多。我们要如何来学习？这些教材非常好的资料啊，不要说全书，学个一句两句，一生都受用无尽啊！现在世间灾难多，诸位都晓得，也有很多人劝勉要找个安全地方去移民。这话说的对不对？话没错，但是你要顾到忠孝仁义。如果说不义， 不义偷生，苟且偷生，那个人活在世间还有什么意思？中国旧社会常说的士为知己者死，士是什么？读书人啊，明理的人啊，仁义之所在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他活得有意义，活得有价值啊！怎么可以贪生怕死？哪有这种道理？何况佛在经教里的跟我们讲得很清楚：境随心转，我们要转变这个境界，答案都是肯定的。从哪里转起？从心地转起。转凡心成佛心，就是转凡成圣。心转了，身就转了。确确实实，佛法里教人不老不病不死，这话都是真的，绝不是假的啊！谁能做得到呢？佛与法身大师做到了。我们如果提升到法身大师的境界，也能做到啊！人为什么会有病、会老、会死呢？你有念头，你有妄想，只要你有妄想、有分别、有执着，你就决定会老、会病、会死。这个我们在大乘经上念的太多了。你如果没有妄想、没有分别、没有执着，你就不老、不病、不死。所以病从哪里来的？佛不是常讲三毒啊，贪嗔痴啊。你心里头有贪嗔痴，你那个心比什么都毒啊，那是病毒啊。心里头有严重病毒，外面有五欲六尘诱惑感染，你怎么会不生病呢？佛家才把这个疾病的根源找到了。我们中国圣人也了不起啊！中国的医书，第一个是《黄帝内经》《灵书》啊，它里面讲的主要的内容不是治病啊，讲长生的。根据中国古人这个说法，人的寿命至少要活200岁啊。人是一个机器，这个机器你能够保养得好，你能够照顾得好，它的寿命应该是200年。200年不到，你就死了，你没照顾得好啊！就像你们现在用的这机器一样啊，你没照顾得好啊，你把它糟蹋掉了。那么中国古人照顾这个身心，也是讲求清心寡欲，跟佛法讲的理论很接近的。清心寡欲，佛法是把这个欲完全断掉，这清净到基础了。寡欲没有断尽呐。有很多人看到我这个身体还不错， 啊，这么大年纪还可以蹦蹦跳跳的。什么原因呢？我比大家欲望少，就这么个道理。啊，所以老化减缓了，啊，疾病确实是减少了。啊，我一天吃一餐很正常啊，精神很好啊。许多人对我照顾，怕我这个营养不灵，给这个给那个了，哎呀，我嫌麻烦了。啊，如何照顾自己呢？清心寡欲，最好把那个欲天天减少，年年减少，减少到完全没有了，那才是个正常人呐。啊，老师叫我看破放下，诸佛如来彻底放下了，放下自己名闻利养，放下自己所有的欲望，甚至于连这个身都放下了，念头都放下了。起心动念，实在讲，这不是起心。如果起心动念呢，你还没放下了。所以我们这几天在经上讲的好，佛菩萨是印，众生有感，佛菩萨有印，印化，绝不是佛菩萨起心动念。佛菩萨起心动念，攀缘了，不是随缘了。硬化是随缘，所以我们要随缘，你才自在嘛。攀缘就不自在了，攀缘是心里想怎样做法，错了。所以我们要学释迦牟尼佛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。通常一般人学佛两个字挂在嘴里，实际上不懂得学佛的真正意义，也不懂得如何学佛。我们想想佛给我们的教训，确实是真理，确实是至善。儒家讲至于至善，今天跟诸位讲了这么一点原则，如何悯人之凶，乐人之善，救人之危，落实在四项上，我们还要细心的来探讨如何把这几句话落实。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